好，欢迎落他双周报，其实应该三周报，一个一个礼拜睇。 咪算啦，咁你嗰啲特例综合篇嗰啲就算啦。 唉，打嘢啦，因为上个礼拜今次去日本系啲古灵精怪嘢，不过之后有机会再讲。咁即系咗三个礼拜咧，好多新闻，可能今日会比较长啲嘅，希望睇尽可能讲晒佢啦。咁呢三个礼拜咧，虽然话有啲其他料，但系大家都系讲声优嘅啫。首先讲最大，讲咗依大半年搞风搞雨嘅文春炮 吓哦呢、這个你觉得最大 系咯？反而唔系马佛公最大， 最大 唔系而家 最大唔系应该有件复出咩？ 唔系呢个阵间再讲，但系呢个系最大嘅就系、是，因为搞大都成班估成个月仔， 我理解唔到。 煲水新闻 做好文春炮，仲有期待啊？ 系咯， 唔系你话系先 啊嘛？一定要做噶啦。 嗱， 所以系估唔到佢做 个 目标。 首先啊，应该讲就系喺上个月尾，其实已经全就AKB 总选，当时文春炮就已经爆喺嗰个 live 直播爆咗，话会有声优恋文爆，咁就好啦，就估啦，大家就一路估啦。 咁 AKB 嗰下俾人截咗胡啊嘛， 佢又话七月会 爆咗啊嘛，林林花。 跟住好啦，就出林林花事件，搞大家都唔得闲理佢。但系当林林花事件开始俾个淡咧，就开始估啦，就系边个声优咧？跟住首先估啲比較低聲啲嘅啦，即係比較名氣冇咁響啲啦，即係曖昧啲講法就係、是，即係嚟話上板緊嗰啲。阿上板緊嘅陣間又會講嘅，佢有好多新聞嘅依話啫。 哇，好多！ 阿上板同事特別多新聞又係。 唔係，咁佢好受佢啲 fans 歡迎，我唔知係咪 fans 嗱，點先？ 咁好啦，跟住咧，文春拍咧影咗張相，就係佢嗰個文春君咧就指住個七字，咁大家估到就係、是。七月廿二號，啱啱就拿攞下電影版上映嗰日。 嚇、啊！水柱七， 咁唔係水柱田村噶，咁同埋當時佢專，因為佢當時佢俾提示就話喜歡動畫嘅一定會識。咁大家估到就係、是嗯，喂，你講咁勁，因為唔係佢兩個級數嘅話，就算喜歡動畫都未必會識噶嘛。你講咁嚇，有啲人已經唔識平野零噶啦，呢年頭。 係咯，喂，但係咁啱喎，係同佢有關係嘅公司出嚟嗰個又。 咁好啦，跟住嗱，咁大家喺其他七月廿六期待，点知有单嘢截咗料，文春 online 爆咗单料，浪川大辅不良疑惑，日本最红、日本最忙嘅男声优浪川大辅喺2003年同个巴女有过一段婚外情，好啦，跟住过两三年之后就不了了之啦。咁2015年，阿浪川离开咗佢原事务所，独立开一间新事务所啦。咁就請翻依個之前依個 A 小姐，就本來就 part time 嘅，做下做下變咗做正式員工，但係喺2017年年頭就離開咗啦。咁咧據聞咧就話依個 A 小姐咧喺本初好似喺2015年嗰段時間到2017年一段就曾經關係好翻，有翻關係嘅，但係自從阿浪川同佢老婆自首之後。咁咧，阿浪川就同佢急關係急轉直下，即係見到面扮聽唔到， 完全好合理，冇問題啊！成件事。 咁阿 A 小姐咧就因為飲咗大細路仔，瘦咗十幾磅，跟住最後咧就走咗。 咁咪好咯，趁機減肥咯。 係啦，咁咧依家依件事咧，阿浪川大輔喺台都係依單嘢，俾阿浪川大輔就喺佢個自己嗰間公司網頁度話，關於依件事，我因為依單新聞令到大家覺得好困擾，我非常之唔好意思，我會好努力咁樣，我都好困惑。我希望各位努力咁鞭策我，令我更上一层楼，攞翻大家信心。即系讲真，即系成段说话完全冇提过对呢啲新闻内容有任何嘅意见，即系话我知呢单新闻噶，我知有单料噶。 我唔承认都唔否认。 系啊，你唔好问我咩料。 系啊， 我就总之我知道就得噶啦，你唔好问我啦。 系啊， 咁样。 但都系嗰句啦，即系假不伦。嘥氣啦！即係 唔好意思，我聽落嚟成件事就係沒有高潮，沒有起伏， 冇 錯 係咯。 嗱，依單 冇一價值。 嗱，依單料 好平常， 唔係依單新聞嘅重點係一乜浪川結咗婚㗎啦。原來好多人唔知浪川結婚，甚至我都唔知。第二日 之前好似有提過㗎， 冇乜留意啊！浪川結， 唔係咁嘅留意啦。佢又唔係咩偶像級， 咁老實講，佢自己唔宣布咁 即係印象中係宣布過， 都係 冇人 care 啊！你 都係咁講，咁即係冇係咯，好似咁講冇人 care。 第二件事就係邊塔咁深看住浪川識嘅咩？浪川係看住識咗咩差嘅喎？跟住第三就係、是、喺篇聲明上面7月19號，但寫7月20號，跟住俾佢成班 fans 喺度笑佢，話寫錯日子，係咁多啦。 算罢啦， 即系话根本上系即系有啲人走去问啲佢支持者话，咁我配音配得好，咪支持佢咯。 咁正要系听配音噶啦，咁你 咁啊，起码唔系唔好话声优听配音先，系佢哋嗰一代嘅男声优 未偶像化噶。你話再即係再新嗰批班油頭粉面嘅再傾啦。 咁、即係另一個受騷擾嘅聲音係嘛？要講 嗰只嗱，咁咪講你諗埋先。好啦，當浪川單嘢大家以為好爆啦，因為浪川真係日本最紅星優之一嚟嘅。 你諗住係爆爆浪 川 啊？ 話曬佢係少數地，真係以行紅地氈出曬名嘅聲優嚟㗎。好啦， 即係你話識動畫嘅就會識呢、這個。 浪川一定係， 一定係嘅呢個。 咩啊？由九歲行到去四一歲。 係啊，浪川 身為一個大富 series 應該係最高位嗰、那個。 大富最高位 係喎，小野都 冇佢抽樣， 抽樣 咁啊！星戰前傳，星戰前傳啊， 印象中再對上一個人死咗嘅 啊。O.K. 嚇嗱，星戰前傳阿娜堅又佢配，又好鬼多配，佢配好配啲紅色，即係如果話識動畫就唔識動畫都識佢嘅依個去做。 佢吹睇到好多嘢做。 好啦，關於阿浪川單嘢煲唔起啦，跟住我過兩日，終於文春喺呢組直播我講咗啦， 爆咗啦， 就係麻原實里小姐，就36歲，麻原實里小姐括住30歲嘅，就拍咗佢同一個健身教練去食烤肉，食烤肉就行咗一陣街，然後就上咗阿麻原屋企。 記住係拍拖啫，即只係爆咗人有拖拍，即結婚都唔係，嘥氣啦，話曬30幾啦，你想點啊？ 喂，老實講，你仲未結婚，都突然間等你擔心啦。 係咯，你嗰年紀你 上面仲有咁， 我知 OK 嗰啲仲大鑊。係 咯係咯係咯， 你唔信監仔講啊？ 唔使講， 痛嚟嘅淨係。 你上面嗰幾位仲痛啊？你唔好再講啦。 痛到死啊，大佬！ 但係佢都係適婚年齡，佢要嫁噶啦。 冇錯， 唔係你係一口住心啦，夾到依家都夾唔到，一係就想嫁，但係 你知道仲要講緊阿茅原近幾年都好似冇乜太聲優嘢出啦， 佢只近幾年佢玩數就係山田啫嘛， 睇翻曬歌手嗰邊 啫嘛， 即係講緊你話識動畫嘅都識佢，咦 有啲問，咦已經係有啲幾 有啲疑問咯、 即係雖然我係佢 fans， 但係我喺度唱歌 嘅 fans 啊，我俾個參考你。梁公春有首曲《God Lose》，依家啲新嘅都唔識噶。 係啦，咪就係咯。 啊，呢個超戇居嘅，雖然呢單嘢就好細嘅。 但乜嘢？ 唔係細，但可以講翻，即係十年前可以爭好遠嘅，其實。 好嘅指標，十年一代嘅，差唔一代就兩代。 因為呢個 Ben Jim 佢好多歌 so far 歌啊嘛，出咗完之後 cover 嚟噶嘛， 係啊。有陣彈出嚟。个老咩嚟？ 个老少 咯，咁系咧，首歌系好难，首歌嘅 exam 系好 Q 难。 系啊，唔系本身歌系难，个谱系难嘅。其实你无论去 咩嚟噶，有冇人识？首歌系难， 同埋真噶，即系梁公本身都系当时 hit 啫嘛，你而家都冇人提啦。即系调翻转，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中意茅原嘅，其实比较熟嘅都应该系 Shiaki 啦，唔应该 系啦， 应该系 甚至再近期就系龙渊智后华咯。 不過偷話唔夠多出場啊嘛，相對 即係佢變成咗就係、是、佢近幾年都嚴格個聲優已經俾佢彈出聲優係主要唱歌啦。 咪就係 咁好簡單就係你煲咁突，大家已經係覺得就係、是、所以成班友咪話教佢坤嘅話，又話所有識動畫都要識聲優。喂，大佬話 咩？但至少唔係近年當紅嗰批仲 咪就係咯， 好明顯要過燈回水嗰只 咪就係咯。 即係你話呢單嘢係10年前嘅， 真係爆㗎， 真係爆嘅。 爆， 但10年前仲有平野做坛啦，唔好玩啦。 系咯， 十年前食 你爆爆平野先啦，系嘛？ 平野当时搞咁大件事，当时都未爆得好恶啦。 系咯， 平野嗰时仍叫丑闻情况啦。 依家最多话自己自称咩演员系嘛？ 嗱，咁 清嘢佢真系走咗过去做演员嘅。 喂，咁咧佢 即系嗱都走咗个。 补充一啲资料啦，咁咧文春就唔知文春喺边查到就系、是。嗰位男方就係健身教練嘅，傳聞佢喺做健身之前有做過特種部隊，即係 fit 啫，喺超級 fit 啊 ，fit 佬嚟啊，唔係咁講啫，唔係咁八個招補充啫。咁咧，張俊文咁咧，事務所就同阿茅野就好坦白，即係即時爽快承認。茅原啦，咁就亦都係。 如果你話茅野咧，就應該大啦。 哇！ 外衣會大鑊啊！ 係啊， 系松江会大镬， 系咯，松江啊，其实 因为大家发现就大家用松江好烦， 对方系松江， 唔系对方唔系松江大镬啊， 系松江，所以就烦啦，明唔明啦？ 系啊，松江，所以松江一定要取，不过而家有机会再讲啦。 系咪走优嚟噶？ 嗱，咁矛咁啊有咩爆啊？就系佢啊，系喺自己嗰个网志度讲翻就系呢单嘢啦，就好坦白承认，咁事实36岁都要认噶啦， 合理咯，都系嗰句，亦都真系啲 fans 都系祝福佢多嘅， 系啊， 唔太觉有人。 冇啊，唔系都系 fans 所谓 fans 不满就系、是、喂大佬啊， 我估都系估到田村贵江水雪吉水飞马。 咁啊，我意思系即系原本先 主角唔系你咯，应该系 都觉得系冇问题啊， 冇问题噶。 即系 大家对都系歌手啊嘛，即系你有冇咩结婚嘅，其实唔会影响，即系会好似我对你偶像派咁。 系啊，即系我呢个问冇问题嘅呢个，我觉得系即系纯粹系叫做，唉。即系唔好就唔好就，我真系呢个年纪问题。 系咯，即系反而另一边咧，即系大家期待嘅水七个公布嗰啲消息咧，真系笑死。 唱音乐剧咯，咩水七反而抽水嘅，都大家估佢只系知道啦。大家估佢个抽成，跟住抽咗话佢重大事，因为 唔系佢嘅重大发表系音乐剧。我剪头发嘅频率，我要买泳衣啦。嗯，其实对于 fans 嚟讲，都系个真系重大发表嚟嘅。 系 同埋水七佢唱音乐剧挑战， 都唔知佢讲咩好嘅。 咁呢个都系对佢讲嘅烂新闻嚟嘅，阿水七。不过呢个就有呢个就系水七纯粹抽水，系自从有啲声优结婚咁样咧，就自有班声优抽水话咩？我仲有事件宣布，啊今日食咗咩嘢啊？我仲有事件宣布，跟住飞入法嗰类咁嘅嘢噶啦。 咁冇嘅，咁即系提结婚呢样嘢，我觉得最大怨恨都系嗰啲声优嘅啫，其实。 唔系，仲有嘅，而家仲有个新代表啦，明晚聪未？ 你唔好再蝦佢啦，你哋。 聪美， 咁因为聪美结婚啊嘛。 明白聪美好抽，一个好大抽水。嗱，咁咧喺嗰日个文春 live 咧，文春其中一个记者就讲过，点解佢依半年依大半年咧会改打星友牌？佢话 开始市场啫，佢好似话。 佢话星友有得做，同埋冇其他杂志做，所以佢做系咯。但系经过依几单新闻情况嚟咧，证明都就系。其他雜誌不做是有理由的， 一來啦， 因為聲音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紅的，就關就是有聲音被人 炒，又不可以說想像中紅不紅，而是個問題是你真的比較會有機會爆到那班聲音，調翻轉公司個本身都會 hold 住佢哋，都冇咁易俾料你爆到啦。講真， 睇得好緊嘅，我哋嗰邊 啲二三線嘅， 同埋有冇人，同埋仲有一扎係你爆，我哋祝福佢喎。係咯，終於你終於唔使收收埋埋仲好啦。 唔係你要爆嘅應該係好似上版嗰類嗰啲， 上版嗰單嘢就哇嗰單嘢真係收，嗰單嘢地獄繪圖嚟嘅， 直情係 地獄繪圖嚟嘅。嗱，好啦，講下上版啦。咁咧前上版就將佢，因為佢本身其實好 Q 多網址啊， Instagram 嗰啲啊， 咁咧佢將所有嘅Twitter 啊、Instagram 全部收曬，就統一一個叫上版 Sumire 嘅official， 跟統一管理，美其名就話費事咁鬼多 Twitter 搞亂曬大龍，實際上就係上版緊嘅。地獄繪圖出打推出打事件， 佢受唔真係俾翻班切友 真 係 太核突啦！啲人知嘢 嗱，唔係班切友，係條切友，係搞咗一個量詞啊！ 唔係，唔係咁啊！ 即係你係只打一個人啫嘛？ 唔係十個以內啦，有幾個嘅？ 少數其實，即 係我相信係同一個啊，唔同 account 嚟嘅。 係啦，你以為好多人咩？係得一個就上咗換 IP 俾你嗰只咯。嗱，咁咧就之前好似都講過，真係。好喺上版嘅喺上版同志嗰個 Twitter 度 reply 嗰時咧，就性騷擾佢。係 啦。 咁啊猥瑣説話。好啦，咁前長野縣就有一單新聞，就係話有個二十歲嘅大學生，就係話喺二餐呢條就話要殺死上版緊，咁就俾差佬拉咗。咁有條友就話喺上版同志個 Twitter 度話：你對一個被毀咗未來嘅年輕人，你有咩意見啊？咁呢個説話就可唔係真係最後跟稻草嘅，就終於頂唔順啦。上事務所同埋上班同志，唔好煩啊！ 我都有句啲人冇常識可以去到咁， 唔係冇常識，擺明漏物 嘅。其實咧兩樣有點講啊？睇你真係點睇嘅啫。老實講，成件事我有跟開嘅。其實佢講嘅所謂罪行係冇錯，法律上佢真係犯緊法嘅，呢、這個唔使講噶啦。 咁你出現恐嚇，你網上都係一樣嚴重㗎。 真係佢中唔中咧？要睇。如果係呢件事發生喺香港啊，個當然你當個平台搬去高登啦嚇，係咪合法咧？真係睇你個觀點判㗎啫。因為咧，佢嗰種咁嘅講法咧，你真係一個正常合理嘅人，會一個正常合理嘅懷疑自己會有人身安全，我係好大保留嘅。其實以佢所留言嘅方法，即係街邊有隻攔住咗鏈嘅狗喺度吠，你覺得佢會咬死你？ 我覺得是有啲超過，雖然佢 理第一你唔好話超唔超過，因為如果對方即係受害者，即係阿上依家呢個情況上晚啦，係一個普通人咧，其實係可以傾嘅。但係佢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咧，呢啲恐嚇就已經真係構成，即係有啲似台灣嗰次嗰單啫嘛。 係啊，阿水麗琪嗰單 係啊， 係啊，有告過啊。 咁結果真係人哋夾硬 cancel 咗，嚟到人哋 cancel 咗個成個活動。 係啊，你就實際損失嘛。 跟住雖然速度真好大。 fans 嗰陣就陰曬，嗰陣就係喂講真， 喂你即係狂 fans 做呢啲嘢，調翻轉 多好多啦， 多的事啊！ 你唔嚇？你唔能夠保，同埋日本近排好似出咗幾單嘢，演唱會啊，傾下嘢 啦。 係 啦 ，keep 住。 點解守會 得閒就有單嘅咧？基本上， 即係 握手會啊，見面會啊，發佈會啊，然之後就有條叉刀衝上嚟。 總之有機會同個真身見面嗰陣時候就會出現嘅問題。 即係成個藝能界唔止係聲優依邊嘛，即係其實真 聲優又試過 ，idol 又試過，係咪？ 即係依太有名，太常見啦，所以就對佢講咧就唔能夠放鬆，就 係啊，即係另可以咁樣即係零足廣 嗱問題就好啦，咁拉咗佢啦，跟住要話入阿常敏同意數喎，咁問呢句話幾？我覺得係擺明就係佢就係留 band 博對方 反台， 博多發癲，然後有咪又有新聞咯。 咁冇關係， 一來發癲啦，二來其實唔一定發癲嘅，因為上版有。我唔知系咪同阿坑一条友人系少数人啦，有少数人系觉得激到阿上版驳佢或者闹佢系荣誉嚟嘅，知唔知啊 ？M 男好多嘅上版 照片啊，攞 trophy 啊嘛，攞呢个 咩啊？呢个你冇办法正面接触佢，唯一方法就系用呢个负面行动，令到佢同你有所关联。我啦，嚟呢样我知道发生是什么事嘅，不过就系点讲啊，即系你睇佢啲言論，你睇下下面啲留言，真係即係的確係幾 咁入目咯。 即係佢證明一樣嘢就係醫生好多人去到第四，即係情況去到咁混亂，所以佢而家咪出查實就係 official 啊 ，official 即係唔 official 即係唔就上班自己管理噶啦。咁我唔關你卜屈你都唔係上班卜你嘅，咁冇意思嘅變咗就。算聰明嘅呢招，其實亦都咁樣，唔好煩啊！ 唔係咁，你管到咁樣樣，咁無謂有執進嚟做啫嘛，成件事咁樣啫嘛。 即係逼人出殺手啫嘛。 即係擺到明搞臭個 party 啊！依家 你搞串我咪執，我咪大家退一步咯，咩事啫？ 其實依樣嘢真係麻煩，真係唉。上晚同志係真係多災多難，我覺得佢係不過辦法，佢鬼佢紅咩？同埋佢係包裝，佢一路谷 咁你咁樣包裝法，咁你唔多唔少都有啲咁。 佢本人嘢比較野火嘛。 係啊。 即系呢个往好处上都系红嘅标志嚟嘅。 系啊，冇你唔红冇人。好嗱，有冇另一单嘢？去丰田文具啊嘛，佢出性感写真集，俾人攞嚟改图都可以再告嘅。我觉得依纯即系告改图条，而家纯粹系出版社攞嚟博炒新闻嘅啫。呢啲就 咁话我哋人都有时呢啲嘢咧点讲啦？即系法理上佢系啱嘅，但系。是不是要去到咁嘅地步呢其實有時真係好 博宣傳啫，我哋依家就純博宣傳，所以費事提佢就噏兩句博宣傳，即係唉，既然搞到出發私信告去博宣傳啦，不如提你兩句咁樣咯。 私信好平嘅就話你聽。 唉，咁依家好啦，講翻啲比較好啲先講新聞啦。拆污咗一年，有咗十個月到啦， 十一個月， 所以咪好，咪好多人 守住嘅， 系啦、 okay ， 所以咪好多人揣測呢個原因咯。 上年嘅九月初， 平安產 事，上年的九月初 就總田利沙就宣布就佢事務所就話佢復工 嚇， 咁佢嘅復工之後咧已經公布咗啦，就要來一杯兔子同埋食擊咧。都是由他配翻嘅， 即系所以兔仔 好明显嗰两套个动画化消息都是等，都系就 翻佢 个个剧场版系等住噶嘛，等住个人。 诶，唔系嗱，诶，点图我唔知啦，但系食击就其实都揾咗代役嘅已经系， 但系一集啫嘛 ，O V 啫嘛。 但系因为代役只系 O V 咧，所以换翻都唔会太大影响嘅。 系啦，因为其实 反而大家关心我都系阿马修啫。 阿学妹，因为学妹其实 应该冇噶啦，应该冇 换翻噶啦， 因为咗佢成个年啊，同埋而家一年 努力做翻清机啦。 你家高桥，你出咗咁多节目又成咧，你冇可能谂到换翻。 唔系你而家即系关就系而家就藤原启治想配翻野原广志，其实都几尴尬，因为 代打嗰个 慣心寸意， 心寸意之大佬嚟 嘅，系啊，唔系因为好尴尬，有翻咁上下知名度啊，始终 你唔能够唔顾虑心寸自知嗰个立场噶嘛，又系一年啊，你唔系配一两个月，如果你配配两三集嘅话冇所谓。 唔系咁你冇办法噶啦，呢大饼嘢就咁咁。 系啊，呢个之后关就是、你唔能够因为你前辈你就唔顾虑啊高桥李依嘅立场噶嘛。 咪成件事都系讲紧个年个时间就啱啱好十一个月， 系啊， 啱 准 嘅啫。嗱，即系开就掹掹啱啱好。 但系虽然咧就即系当然当事人冇承认，公司亦都用最。 系啊， 最常见声优休养嘅理由，呢个喉咙有事。 系啦， 系啦， 唔紧要，世出佳境，半年生咗出嚟啦，而家复出啦，世出佳境。 第一，就算你俾一件你俾一件仔或者女，我都唔紧要。呢个首先第一样嘢。第二，如果你系，我会祝福你。第三就 系、 是、总之有你配翻就得噶啦。我系冇。 我都系咁讲。 我对我对呢方面冇咩噶，冇意见，冇执着。 嗱，系查开讲埋。声 优嚟噶嘛，始终。 嗱，讲查开讲埋啦。另一个年头话休养嘅世出佳境复出，都复出啦。佢有冇一年？佢半年到啦，生得快啲嘅。佢、因为其实佢 都生得快啲嘅，生咗十安胎啊嘛， 生快啲嘅。因为情况其实咧，阿细谷同埋阿其实即系点样讲啊？阿总田咧，其实喺旧年六月啲人听佢配音咧，把声啊做节目把声咧，其实佢系有唔妥噶啦，即系夹硬顶住嘅啫。而阿细谷嘅情况就系、是，其实细谷咧就是、长期把声都有问题噶啦。就呢啲就死拖烂拖死顶烂顶， 拖埋乔姑儿咯， 系嘛？拖到歌星歌剧配完啦，因为佢一早配完噶，最唔得啦，事务所逼佢休息嗰只啊。即系其实好多声优都系嘅，因为你知啊，声优一休息嘅话咧，你好多角色配唔到 啊。转开咗就要俾 你个角色俾咗人，你就未见 到 转头 啊， 甚至系永远攞唔翻噶啦。咁我而家情况搞到咁嘅样，阿细哥啱好就系佢接完歌星歌剧。前之後佢有段時間佢冇乜需特別需要佢嘅角色需拍續集，咁啊啱好呢段時間趁呢個時候休息咯。啲總田又係噶，其實總田佢上季完佢喺主日完咗之後啱好就 都捱埋套電影佢先炒休啦。 係啊，佢 即 係 電影啊，同埋呢個水筆嘅 O A 啦， 佢捱埋佢咯。 完咗啲佢當紅嗰啲角色先。 即係關就你睇，即係關就係舊年九月啊。藤原启智咁样，佢系牙，佢系你冇除一套佢真系冇咧可能完嘅小新之外，除咗时冇嗱电影方面， 复仇者 系咪要今年先有？咁佢有冇咩电视剧 job？剩翻嗰啲都系啲配角啊，冇所谓啫。胶卷 C 片嗰啲冇所谓啦。咁啊投咗身嘅时候，同埋佢都系俾人即系叫做咩啊？又系啲 胶卷 C 片都 经事务所啲人逼佢休息噶啦。 之后先上啊嘛，好似年尾。 咁你博到衰整个整坏一条声，以后都冇得玩就无谓啦 吓。咪就系咯，所以佢其实佢 冇啊，以后冇得玩整坏先啦。即系有阵时系太迟医，系真系会有后遗症。你就算出翻嚟，把声都唔同咗。之前都要试过有声优系咁噶。 去年年尾咧，阿内田彩就去咗做手术，声带做手术。咁佢就都透咗成两三个月。咁佢而家佢自己都可 算犀利咯，佢咪 算复得快，因为佢唔系好严重。 系啊，唔系因为真系会有机会啲声优，你同你讲，你太拖得太迟，就算医得翻好，你可以继续配音都好，但系个声底本身已经变咗，你变咗你有啲角色根本配唔翻噶啦。 做 梦咯，系咯。 嗱，睇做梦，我正想讲就系。有啲人認為做木王咧配唔翻僆仔啦，但係自從睇完朝與虎咧，佢配翻個新配正太之後，大家經過就係、是、頂你個肺啊！你嗌咗我咁多年，我仲要配唔到僆仔，原來配到噶，即係嗰下，即係嗰下佢配阿虎過去咧，個僆細路仔一睇做做木王，依班係男聲嚟嘅，肯定唔係女，因為你聲 落咗面啦， 唔係曬曬肌落咗面喎，你依班聲條拉咁高㗎，你又未呃咗咁多年，呃咗咁多年， 可能個情況係佢可以 唔好長嘅時間， 係啊，即係可能十幾分鐘可以，但你超過呢個時間就 攰咯，聲帶攰咯，即係有啲，即係例如話有啲例如聲 音頂唔到咯， 唔係咁咧，係有啲聲音係可以真係叫做咩？你以為佢唔得咩？佢真係練到翻，即係三日琴奶咁。好多時我哋以為佢有段時間，我以為佢配唔翻要嘥時間聲㗎啦。但係 Cyber Crystal 一上，佢花咗大約係五六集之後，佢把聲即係翻翻佢當年嗰個烏沙奇聲。我話啊好嘢，啲聲優就係啲聲咩叫聲優就係呢樣啦。佢話翻佢就翻嚟俾你睇。嗱。 仲有一單就識係都係關聲優事，但係就唔關佢聲優嘅事。 寫小說啊？ 慈親春菜 唔係小說散文啫。 即係呢、這個呢、這個第48屆啊，好似係 48 屆星雲獎， 48屆星雲 Low Fashion 獎就係一本散文集嚟嘅，叫做 SSF 嘅 F， Jackie 嘅 S， 係啦。 即系 介绍啲科幻嘅未计科幻作品嘅嘢啦。 但系虽然佢唔系即系佢用作家身份啫，但系都叫做系第一个声优攞到星云奖嘅，想唔得讲下？其实 虽然佢而家个印象中啊都有配嘢，我最近一次就系、是老虎面具里面配其一个摔角手。 啊， 佢好佢而家都差唔多淡出嘅啦。 唔系佢都系嗰种，即系又唔系淡出嘅，即系。退居二三线， 我覺得佢係咁啊！周身都冇誒，唔可以叫武裝你，但係周身都真係好 Q 多嘢做， 周圍走， 即 係 呢樣做啲，嗰樣又做啲， 一來啦， 咁我唔一定要全職做聲優。 一來啦，同埋即係同埋呢本書亦都唔係話即係突然之間成日爆出嚟嘅，即係池澤春菜喺 SF 界其實都叫做略有名氣㗎。 咁你諗下佢咩佢係標準嘅所謂叫純種血純種馬嚟㗎，名門之後。似就下树大佬，佢成、 啊、 屋都系文学家嚟嘅， 同埋佢系真系日本 SF 作家协会嘅会员嚟嘅、啊，所以即系呢单嘢就即系以翻 S 新闻奖嚟讲系完全冇问题嘅。 虽然即系、啊、以前都曾经有个叫《千叶真情》嘅写童话攞个奖，但系依然系佢真正咗。唔系 唔系，我加嚟 唔 系 你讲错，星云奖见好多， 但系唔同就系、是、池泽春菜攞星云奖，大家会讲嘅就系、是。浅野真情攞童话奖，我哋觉得好震惊嘅。我打浅野真情，佢嘅评语公开 image。 咁话你讲开呢个星云奖，咁即系讲下其他有关。 咁话啦，即系有几个奖都同呢啲书有关系。 曾高师奶啦，头先呢个 呢个 media 部门就曾高师奶攞呢个，虽然都 提一提啦，即系候选嘅，即系落选咗嘅作品同呢啲书有关嘅，仲有呢个李乜水同埋夹夹城 啊， 基本上media 媒体咧 ，media 部门 世界平衡系咪噶呢个？ 仲有世界平衡，世界平衡直头冇人理咁滞啦呢套 ATP 算啦。 星云奖嘅 media 部门就长期俾 ACC 占据， 系啊， 系啊，黑鞋 咯吓，唔系黑鞋就真系黑马嚟嘅，就即系冇乜人理噶啦，都系。世界平衡 ATP 直头即系提都冇点提。 世界平衡系讲紧世界平衡系真系我依班先可以叫做。老 fans 先会知嘅作品嚟噶嘛，佢名气唔高嘅。 唔系，讲紧系上原来16年有套剧场版上咗，直头都冇乜人留意嘅，应该个讲法系。 过咗期咯，我觉得 系啊。 今年就有 一而真系多人留意嘅，系即系其实出咗 list， 大家已经谂紧系三强之争，就系新哥斯拉、李不水同埋格格城。 啊！结果成更多师 奶， 合理啊！而家哥斯拉攞亦都合理。 你 李 不水，我争少少。 漫画就意外地就系 唔意外噶。 咁系 佢只有呢一年嘅机会啫。 漫画葛嗱，漫画呢次系葛圭攞咗。 系啊， 其实葛圭系一路以嚟都有人想推佢上星云奖，直头有人想为咗佢改例嘅。因为星云奖有个例就系话呢套作品要完结咗先至 啱嘅，啱嘅。 唔系，不如讲下呢套嘢啲咩 SF 嘅 嘅。好似 SF， 佢本身存在于 SF 咯。 佢本身存在喺 SF， 唔系佢用啲话题，佢攞啲话题算算 SF 咯。其实唔 系， 即系佢攞啲 乜都有， 嗰啲就 系 时发挥多，时 发挥啊，跟住去谂啲。 但系本身套嘢存在就已经好 SF 噶啦， 冇错。 OK， 所以我攞好正常呢套嘢。 讲埋呢个集，呢个就唔关 ACC 事嘅吓，但系都几有趣，一个自由部门啦，叫吓攞咩奖咧？就系因为命名咗第113个元素，咁我呢个元素系首次由亚洲人。所命名嘅 Japanium 嚇 ，Japanium 啊，即係 Japanium， 又係一又喺某個山度掘出嚟嗰啲咩光子射線嗰個，係 啦，芝麻盒嘅素材啦， 113號元素，即是佢嘅個原子序係813。 俾我翻 你打你打開個表咧，就喺個下邊另外開咗一欄新出嚟噶嘛，喺嗰欄度 左下角。最左下角 系啦， 生伸出嗰度。 系，不过对，但系 其实即系成个表嘅正中，中间偏咗，即系成个表其实系中间偏咗嚟。 不过对 正名叫 Neptunium， 但系对于唔系个射出光线射线嘅元素，我冇乜兴趣。 吓 ，OK， 好 嗱，算紧呢个就 跟住我差唔大致声优同声优关系，声优掹车边嘢都差唔多啦。好啦，讲下啲动画嘢啦。首先 讲完声优，讲 idol 咩？又开天窗啊？ 萬策進唔係嗱，今年唔關事嘅。嗱，首先就係 但佢解釋咗係有原因嘅。 嗱 ，Recreators 咧就第三次優啊，首先第一次唔係優，首先第一次優，第一次優就係總合篇啦。 就有讲佢俾人话系好睇嘅正传综艺片啦。跟第二次休就上咗停咗，咁今次咧就系星揾之星休演一个特别叫《浸温泉篇》 啊，咁我读 系啦。咁咧大家话万泽俊，但系讲讲李威就话唔系万泽俊，就系、是、因为关西有关西停播一个礼拜， 有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停咗， 系啦。咁如果我冇 又等等埋关西， 系啦，就翻关西，所以我就唔想超前一个礼拜，所以就停一个礼拜，准备唞下啦。 哦、原来关西咁重要噶， 重要噶，你对关西咩意见啊？我而家好常去关西嘅， 关西系借机偷下啫。 系咯，学佢话斋，如果再唔偷嘅话咧，编辑同埋监督咪读翻人员变木乃伊噶啦，佢自己讲噶啦呢个。好嗱，依单嘢先诶，其实笑算系依单算，因为其实呢个礼拜都系差唔多叫放假周，因为下个礼拜就黄金周，咁今个礼拜大部分其实啲动画都已经放晒假噶啦。 我主要反而 是动画消息就好多，就呢个时候差唔多订咗好 Q 多呢两个礼拜。 话会做， 差唔多开始有 啲咩二期决定啊，新剧场版决定啊，话嗰啲喂啲嘢系含，好似日日都有啊，一日一两套。 唔系佢系搵时间放，一日日放。 因为呢时间动画平停咗，咪趁呢时候放咯。 系啊系啊， 同埋差唔多噶啦。你如果十月上嘅话， 同埋我见到好明显，好明显 Netflix 好似想大展拳脚咯。 唔系好明显，系已经大展拳脚啦。 佢系上个礼拜日。算搞直接搞咗個 搞 event， 其實嗰、那個你話 event 包括比較似一個發布會嚟嘅，即係嗰啲科技IT 界比較中意嘅，成邀請曬你成扎媒體過嚟，成日就困住你喺間嘅間個活動場 館啦。conference room 入邊， 通常就係啲酒店入邊嗰啲會議室啦。跟住就係有一連串由朝講演講講到晚，連續講兩日甚至三日。 今次我唔用嘅，今次應該就係好典型的， 就係呢只，就係呢只， 唔係佢呢只啊？ 咁人哋係跟人哋係 FAANG 嘅其中一個啊嘛。 我以為我記得好似類似呢個超會議過嚟咁嘅嘢。 唔係冇咁歡樂，係 其實有正經嘅， 正經好多演講嘅全部都係雖然都係圍繞住佢自己本人去講啦嚇。 即係好似嗱咁咧，佢發表其他幾單新聞，首先就係《聖鬥士星矢》Netflix 製作，係 啊。 呢個中冇中啊！呢個美日合作重製版 係啊， 《獅子星矢》 佢話《獅子》啊嘛，咁就咁望下咯，即係隔咗咁多年，即係有外國參與嘅， 唔緊要嘅。 其實呢個先對地雷尾最撚重啊，大佬，即係冇講笑，佢公布咗好多 嗱 呢嚿嘢最撚重， 唔緊要嘅。Jojo 大家覺得，咦，都唔係咁差啫，就因為當初我覺得佢又死硬嘅，而家對咧， 即係俾 我問題點在於？美日合作，我驚啲美國佬搞衰咗喎。 因為我覺得美國佬日本嘢係唔多掂嘅。 哦，唔係，佢哋口味又唔同咧。 口味唔同啊。 嗱，雖然你屌到媽媽聲，我覺得美國佬拍永井豪咧，反而比較啱數啲。 因為其實近翻嘅喎，反而 啲風格比較接近。 佢咪可以拍得好好味，唔係重。應該講就係，我唔係要求美日合作。 但 係 你係拍美國嘢。但係套 Castlevania 我覺得 OK 喎，冇問題。 OK 美國動畫咯。 我未睇。我冇睇，但系我就咁聽過通翻嚟。 你見 個 表演 應該可以咯。我覺得係可以啊，即係最少冇應該冇星矢咁大鑊。 唔係，因為講緊就係到魔城咧，真係照足美國片嚟拍，美國 style 嚟嘅。佢冇刻諗住拍呢一本嘢去，盡當美國動畫睇 OK 咯。 唔係，我覺得調翻轉，唔係我覺得呢個佢咁樣擺咧，其實咧變相係令到外國可以直接。即係多人可以俾錢去睇日本動畫咧。其實我覺得都 我在意嘅點都係呢樣，都係點講？日本嘅動畫走出世界， 即係變咗收入面唔係淨係靠本地嘅 DVD。 不過唔係一樣就唔同啲就係Netflix 咧拍動畫係佢自投資俾嘅，即係佢自己拍翻唔拍？ 都係啫，即係你變咗俾條路去日本動畫公司走出去。 知同埋呢個 我覺得係 你兩個講緊另一樣嘢。小直講嘅係我都係比較在意呢樣嘢，就係佢令到日本動畫會多咗條水喉， 係啊，即係你而家 佢有條多條賺，唔係水喉賺錢的途徑， 收入來源啊，收入來源，即係我有飯，我有公開，我又唔使捱乾，你爆乾啦。 因為明明日本嘅動畫本來就銷向全世界， 係噶。 大家都係地下渠道都冇辦法正式攞。喂，大佬，我等你美版添啊！冇嚟，大佬，我等日版添啊！等我黐筋，我等你堆等成貴。 你等美版點啊？仆街！先唔講係咪又冇先啦，又你又要聯署，又要成，又要簽名，又要請求，又要 I， 又要西。 唔係咁，又依日已經可以去做咗用呢個咩眾籌嘅方法去做啦。即係我俾我咁夠錢出嚟，跟住我成件事我就俾翻佢變成品，你咁樣去做。 哇！ 阿順風話未講咪咁做埋咯。 所以而家就係唔使咁辛苦啦。哦，而家你 level 佢搞咁咪 一個全球線嘅， 咁你咪全世界好多人，包括我哋。就可以 香港有香港 你只需要屌佢個花人就得啦。 唔係問題就係佢 Netflix 嘅做法，佢唔係話買日本動畫擺全世界八百人， 佢只係做 兩都做，都有。佢其實有做緊買日本動畫播全世界 啦。佢今次就直情係用發布會嗰度講埋數據添。日本入面有一半嘅人都係睇動畫嘅，日本嘅觀眾入面有一半都係睇動畫，但係所有動畫加埋得一成人係日本貢獻翻出嚟嘅。即使呢個全世界有仲有九成人。即是日本的一半，即是日本的全部观众 4.5 倍的人看动画，整大喺日本 4.5 倍的事，嗰时真系佢 收入唔相称啊！ 佢又话咧系个市场其实好捻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嚟插一脚，咁我哋开始搞。 因为其实佢系博掉渠道，等外国嘅观众。 唔系，如果佢嗰啲就是，如果 Netflix 能够买到啲版权，其实好事嚟嘅。 同埋讲真啦，你话 Netflix 嘅日本动画啦，日系动画啦，唔系 话 Castlevania 嗰只，即系攞日本 IP， 然之后用美国嘅拍法去拍，唔系啦，其实出咗噶啦，即系呢依家讲呢集都唔系第一批嚟噶啦。 当然啦。 出咗噶啦，你当套狂赌系唔系佢咩？我唔肯定，但之前已经有套 Bram 咯。 啊，系啊，系啊，啊！ 但系嗰套又唔系咁话，系都系日式，但系唔系我哋睇 哥斯拉啲电影咯， 唔系我哋睇开嗰只咯。 点会唔系睇开啊？你之前有冇得士多尼啊？ 同一个就 team 嚟嘅， 就仲有亚人。都系嗰批啫嘛， 纯粹炒爆咗点。今头先醒起啦，今季狂赌专终于万策尽啦。 OK， 咁啊系， 佢真系万策尽嘅，因为 咁啊系咯，咁啊系咯，即系其实想反映翻呢样嘢就系话，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好多人想意睇日本动画，但系问题即系 唔系好，即系我其实我都希望噶。如果佢能够买得多啲日本动画嘅话，起码 真系有个困境喺度。 佢一方面买，一方面又做呢下，都其实佢只不过可以见到佢系好有信心， 系 好用力咁参入嚟。 因为佢一方面佢要打开日本市场，另一方面就喺日本掘作品出去打出边市场啊嘛。 做咗两几样嘢， 唔系掘日本作品出去市场，我唔系好担心。但系日本市场嗰下几难度几高。 你话啦，之前都拍过几套日剧噶啦，都即系一路有做紧嘢嘅，人哋唔系而家先做噶。 其实成件事好唔，其实成件事 佢依家系上位度点解啫嘛？ 同中国资金嚟好紧啦，你抢日本人，搵日本编剧，又用日本嘅题材做日本嘅嘢，佢先系嚿钱系美国嚟嘅啫嘛，冇分别，冇关系啊。 唔系依家咪做紧，大家就抢紧咯。东芝有一条路，跟住佢 Netflix 另一条路。 啊，呢个有个好处就系咧。你就唔使再一味，即係就算你兩者唔均等都唔緊要噶，即係你同佢比啦，你有勁敵噶，唔係話我唔揾你， 我贏曬，係啊， 係啊，即係呢個嘅嘛個牽制作用，隨時係大過佢真實際上嘅體質，因為你 Netflix 係冇錯，你係五大龍頭之一，即係雖然係上升板塊龍頭啦嚇，覺得600億就係因為但係都算係國際大企業。過嚟玩，相對啲日本啲動畫商啲線魔布呢度嗰啲嘥市場啊，咁的確係 O K， 人哋 O K 有錢，只要一日佢冇佢而家亦都計到佢，我都覺得佢係如日中天。 唔係放心，呢個係 Netflix， 唔係樂視 O K。 唔會突然間冇錢賺，突然間唔生錢。 咁佢就算中國入唔到去，起碼其他市場都佢都仲入喺度啊嘛。 係啊。 咁約提下啲啊，佢有兩套一套係奇幻嘅原創，一套科幻原創，我都即係我睇片睇設定，我都覺得 AICO 嚟講嗰套 嚇 AICO 我最期待，我睇落真係即係點講，即係如果你有套有片喺度，我就可能當場我就 你一套邊度 B 度邊定係 咩Lose Song 唔係，反而我覺得有一套咧係即係我哋即係嗰條友唔在場，但係佢應該會中曬。 鷹牙 ，Villa Kuma。 OK， 我星中熊。OK， 係嗰個係逐格動畫。我好驚會有人中伏嘅，因為咧 你说他不是动画，不好意思，他 100% 是动画， 没错， 不是卡通，不是我们讲开的动画，即是卡通。 哦，即系嗰啲 要放心啦，我期待星矢嘅会 点样死啊？ 你仲你仲 点死啊？ 梗系啦，梗系唔系我 一最紧要喂，星矢近年来都已经系爆，即系雷嘅代表作嚟噶啦。 唔系睇人仆街系好开心噶嘛，人生就有黑 暗。啊，仲有一套就唔系原创嘅，就系井上敏绘嘅漫画嗰套叫，中文好似叫《庄都海》啊。我真系唔识佢， 唔知系呢个 Netflix 嘅啲翻译名系 OK 嘅。唔系啊，呢个好似系官方名咧。 咪就系咯 ，Netflix 名系 Netflix 改名出咗咩冇品味啊嘛？已经唔知套。 O K， 仲有两套大家比较熟悉嘅，不过就唔系动画，就呢个印牙同埋呢个。 系啊。 哇！爆我咯，炮原转校生岛本和彦成名作。哇！ 你唔系啊嘛？ 真人剧啊仆街！ 我就系偷偷听就系。Netflix 你冇嘢系嘛？边个天才帮你谂搵到阿搵到呢套嘢改编噶？ 我 lost song 呢套阿田川同埋啊，系咯。 我谂你要改岛本和彦，你可唔可以你先做咗？ 清泉唔改好耐啦， 清泉仲 我知清泉改咗佢，你不如你重做一次个咩啊？ 你讲漫画同自己好 啦，自己啦 吓。喂，逆转拉都好啊，你唔好把你唔好严之转拉我生大佬， 我都唔想。我算啦，你。隔篱系印牙嘅话，应该冇，应该系大镬， 应该相对正路啲嘅。 等先， 我但系嗰个印牙应该有一派人会中意睇。 等先， 但系印牙系咪应该揾发少王咧？ 系咯，虽然 我哋头先嗱，我头先 即系似翻嗰套啊嘛，个情况系 咩？拉啲肠出嚟。 Yes。 我哋一路喺度窒，因为一路喺度讲 F 闪好，点即系喺度振兴日本动画世界，又一路开始喺踩佢一路嘈。 咁冇嘅，咁两我都冇冲突嘅。其实 佢今次公布出嚟，我所知嘅阵容都系其实都奇奇，都系算咩？ 唔系咁 系我哋睇开嘅主流 咯。好嘅，其实好嘅。 唔系咁，起码佢肯行先咯。 有新血， 咩叫打新市场啊？即系搵啲冷门嘢嚟玩。 即系好简单，因为以我哋香港嘅立场嚟讲，是我哋唯一希望正版睇动画嘅唯一希望。 唔系、你话近排最大希望？ 咦，大台咧？大台咧？ 大台放弃佢啦。 O K， 另一个 最期待嗰套咪《哥斯拉》咯。如果 Netflix 嘅话， 即系你仲可以坐喺香港度，可以几乎同步咁样睇睇。 先讲啊吓，唔一定香港有得睇嘅 ，Netflix 有都好。 系啊， 仲要睇地区噶。 佢有讲过嘅，佢版权限制会乜乜啫，但系佢话会尽量松绑。 但系至少， 但系日本呢版权有几烦，大家知噶啦。 佢咁讲，我咁听啦吓，我。 但系佢咁样揸住揸住揸住揸住揸咁样揸拳法，我觉得佢 反正你都唔如香港本地电视台或者任何类似物体可以搞到有声有色噶啦。 唔系搞到有声有色啊， 个市场目标但 系可能某啲台同你买咗翻嚟唔播， 系啊 ，hold 死唔播啊，依家先惨啊，佢你系揸住拳喺手。 唔系，不过而家其实好多其实咧 J 台其实都播算密嘅，不过算快嘅，其实已经一时一贵咗。 你讲财经台？你讲财经台， 不过你睇下佢，你睇下 Netflix 啲 原花嘅财经台， 因为有时我翻屋企睇，我妈睇紧电视，跟住睇佢，咦，佢播呢套啊，啲广告，咦咁快啊，一季啫，即系我都算系快嘅。 你知唔知个台换呢个台转咗手先？ 呢个就有机会再拗翻出嚟讲。 嗱， 佢。嗰扎嘢咧，我而家睇落去咧，就係唔係之前睇嘅係啊，之前睇嗰陣時就係覺得，都係正路嘢，但係咧就同主流嘢咧 偏鋒啲咯， 偏鋒啲 都好嘅。咁唔通我都唔會期待 呢套都有啊。 如果你 Netflix 買， 都話咯，最大路最熱門嗰套咪《狂賭之渊》咯。 係啊， 係啊，唔係嗱，即係咁講， 唔係即係佢其實係每一季都有一兩套會喺 Netflix 播， 但係咧。 我其實 Netflix 會擺啲資源喺啲比較冷門作品度，但攞唔到 Netflix。如果 Netflix 又播咩手機手機二世界，我嘔啊，大佬！ 我即係以佢的説法是啦，往後會可以會 keep 到去每季會有十套或以上， 同佢傾到， 包括自家製作，包括 買翻嚟啦， 係啊，仲會 keep 到十個以上。 咁你萬事起頭難，就理解嘅。 重點係作全球播放。佢講到明係全球嘅，佢十套 不包括其他國家係嘛？ 真係套啲 西朝鮮不在地球上 ，OK？ 中国都在地球上， 唔系西朝鲜， 西朝鲜咯，西朝鲜咯，冇错啊。 即系佢咪话全球180个国家同步播放，跟住我哋大陆 fan 啊，果然大陆不在呢个地球上， 北朝鲜同西朝鲜都唔在地球上噶嘛，你记住 系啦。 冇啦，呢啲就 嗱，不过咧就因为我估佢唔会咁佛心，会俾埋香港本地版翻译嘅字幕。你要引，你应该要引佢嗰扎台湾，甚至系大陆翻译。 台湾我唔介意，但系真系有问题。 都睇开都系嗰堆噶啦。 台湾我唔好介意，台湾我有。 你平时睇开嗰堆字幕组， 台湾唔系台湾劲唔差噶，台湾。 我话台唔台湾先啦，即系你而家你斜道就已经睇紧啲其他地方 嘅字幕啦。因为一般字幕组通常除咗部分啦， 我就话咯， 通常会做到尽啊，为咗顾及两岸三地 click 卡嘢，佢哋会尽量做到唔会太 本 地化。有啲我知有啲又有噶嘛，但系 Netflix 讲到明，我哋会搞本地化。咁台灣的本地化又好，大陸的本地化你都會睇得一嚿雲嘅。 但係起碼而家佢現有嘅，我睇就冇乜太大問題啦 嚇。佢就係話而家係話比較接近機翻嗰種程度，唔係個質素啊，比較直翻啊，即係可以佢你正常睇冇問題。到到時完成咗本地化之後咧，可能會有啲問題㗎，其實。即系我呢个俾翻个蛋书，唔好话到时冇冇 系啦。 即系放心 ，Netflix 嘅番都有斜道嘅，放心。 唔系，一定有斜道，因为 Netflix 唔理你嘅。 我又唔 fucking care 喎。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有斜道做字幕啊。 以前好担心咪讲咯 ，Netflix 有字幕组做嘅， 有人爆咗啲偷咗啲片，话威胁恐吓 Netflix 俾钱。 唔偷都可以直接攞落嚟啦，有几难啫？ 就系佢个系未公布的啊，片啊，阿杰特讲嗰个系。 我知， 嗰片未公布 ，Netflix 咪播条免费咁随便，唔使理我。 咪播咯。你咪播咯，即反正原本會搶，原本會訂住我嘅，佢又唔會走咗去嘅。 唔好訂我嘅，我反而係期待嘅係，即佢會佢啲動畫嚟緊嗰啲啦，即而家嗰啲就難講啦，即嚟緊嗰啲會唔會學佢其他嘅作品咁樣樣一口氣擁曬出嚟啫？ 佢話會。不過個情況就可能會係逆調翻轉，就係、 是、最尾嗰集先至一口氣湧曬出嚟，等你啊！ 到你完咗先一口氣湧出嚟，好似會係關日本廣播發事。 啊，當然有機會。 唔係， 雖然我就拗頭啦。啊 ，relive 咧咩 ？relive 咪唔係成集湧曬出嚟咯？可能佢因為收費啦嚇， 可能係啦 ，Netflix 收咗費噶嘛，咁就冇問題咯。 即係限度要等佢完咗，日本嗰邊播完咗， 唔肯定誒。 唔係因為等佢出咗先知啦，呢啲講真，即係而家講， 但 係得個講。 如果一次拱曬出嚟嘅話咧，動畫公司會死，即係我 因為 Netflix， 因為 Netflix 有個賣點嚟㗎，我唔使追翻啊。 即係對，唔係對。觀眾嚟講都係好事嚟㗎，你唔好下下講頭講頭講命，為咗趕，為咗唔好違約。即系我哋迟一个礼拜睇有几大镬，即系唔会死烂冧楼。但系你搞你讲到扑街，我哋就套质素啊，真系下跌咗噶啦嘛。 唔系一系就画崩，一系就总集编。 系咯， 或者佢都嚟。 因为 Netflix 本身啲剧都有嘅，好多时佢会突然之间 delay 一两个礼拜先出，咁大家咪知咩事咯。咁但系最屘佢一出就一炮过嘅，即系佢自己啲剧啊讲紧啦，即系佢买翻嚟嗰啲梗系另一回事啦吓。 O K 啦， 公道嘅呢、 這 个，我觉得系 好啦。讲埋虽然超咗钟啦，但唔争讲下啲小新闻啦。7月29号 系 《D Q 十八》终于出咗啦。咁啊，头嗰两日就卖咗200万，而喺开咪一刻就出货300万，日本国内两个版本包晒。 我 Spartan 嚟讲， 唔系。DQ 十一啊，就两个版本包晒，300万啦，已经去到。 多单仲都。 不过我咪讲开 DQ， 我谂起即系喺网上边嗰种，我都唔知算唔算系笑话啦，即系我笑唔出啦吓。即系发觉原来香港人系比较中意 FF， 唔中意 DQ 噶。 嗯，咁有冇问题啊？ 唔系用翻网络用语嘅 FF 同 DQ 唔该。 O K。 哦。 即系咪我其实佢话阿杰特话冇单，其实我有单，我都觉得 OK 重要嘅，就系 Kiss 跳出嚟众筹，即系呢个 Good After 哦 啊 Good After 呢度 唔系 已经 未我 未完， 唔系我觉得比起呢单嘢最咁，我觉得有一间更重要就系麻之春个 Twitter 消失咗，而家麻之春生死未卜。 以后咩重要啲喎？ 佢生死好 fucking 嘢啊！佢最好唔见咗添啊！ 重要，所以咪重要咯。 唔系有啲行之不得，行之不得。佢冇。 喂，你谂下麻枝同埋何心，我都唔想佢系存在喎。 唔系，冇拍心。 Marcos 出剧场版啦， 喂！冇办法退休嘅话，你我退役。 咦？咁大河内咧？ 你成件消失大 河内。大河内，大河内唔理佢，当佢死咗。 即系讲真嗰个系你啱啱讲嘅系咁嘅，因为佢四廿几个钟，未到四廿八个钟头，我记得佢四廿零个钟头咯。完成咗佢个第一目标，跟住行出嚟话，我哋嘅目标完成，我哋第一个目标完成咗啦，我哋要做一个二十分钟嘅 OVA， 跟住咧，如果你哋筹够嗰个4500万。受購4500万嘅話咧，我哋有個30分鐘嘅 OVA， 最終目標將會是做一個完整的劇場版。佢咁樣講嘅，即係Kiss 第一次中籌，而且佢個速度都 OK 恐怖，因為我個 friend 係開咗之後， 有一開就即刻爆， 第一個鐘頭已經入咗去，跟住就見到最亂貴40万嘅 我個 friend。 手興見咗， 係敷咗 一個鐘頭唔到。 手興， 跟住佢諗睇完段片，諗咗一陣，好似都應該係兩個鐘頭之內嘅。個一萬英嘅 plan， 即係最低會 已經係一倍半咯喎！依家現在 係啱琴日定前一時到咗 一點六倍喎！依家即係見到 1.5倍而家所以而家已經係最低限度係30分鐘 OVA 啦。咁佢話最終目標係一個完整劇場版，即90分鐘啦。如果以佢而家咁嘅計數嚟咁樣咧，即係1.5倍就30分鐘，即係佢每50% 就10分鐘，你要90% 咧就唔該4.5倍咯。 咁可以即係拍即係劇場版嘅咯，其實變咗其實 4.5倍喎。 哇！ 点讲啊？作为 Kiss 第一个众筹，未必唔得噶。 因为据我所知， 因为咧，其实我真系已经听错咗咧。讲紧啊 ，Kiss 系咯 ，Kiss 即系佢阿同 Air 嗰间。 我知我知 Kiss 系啲乜嘢。 就系挑你套，你之前套都系自己做，今次呢套未必有人睇嘅，就走嚟同我玩众筹，真系你真系识分水，仲要揾只罗嚟玩。 我话呢只 咁梗系攞罗嚟玩啦，你傻噶？ 阿华夫应该受欢迎啊嘛，都相对地。 唔系点会有 after 啫？之前都系噶，自代先有 after 啫，其他角色冇噶嘛。 系咯，佢系特别受欢迎 嘅。但系问题系自代 after 未有动画版喎。 因为唔 系 啲人咪讲紧之后，咁说好的自代 after 咧，咁点讲？因为呢个系 Little Buster 十周年。先啦，但系如果同你讲出自代 after 尹华之做咧， 唔该你去死啦！ 唔系尹华之做嘅动画版，关咩事？ 唔关， 唔系我出钱， 系自代 after， 我要掹 走 华之， 唔系啦，就系话原本唔关事，但系而家揾佢嚟做啊！ 咁咪得， 算啦，佢顾住个身体先啦，佢而家会做法， 我唔拍。 佢就咯，佢而家就 Angel BH 咁嘅状态。 因为呢个系 Little Buster 嘅十周年啊嘛，所以佢搞呢搞路啦。咁啊，呢单就比较我觉得都算系大新闻嚟噶啦。咁仲有啲细嘅就系只 idol 事变终于收皮， 终于死啦， 寿终正寝。 证明到咧就咩？ 个四月头维修维到而家啊，唔系应该 维修啊嘛？ 7月30号、31号正式收皮， 到收皮啊嘛，开一啲入唔到好似嘛？ 系讲紧维修，跟住长期维修，不冇复归无期，跟住就讲我接。 你明唔明啫？即 系翻 server。 你明唔明啫？即系啲餐厅同你拉咗集装修啫嘛。明唔明啦？ 你都俾个机会上去望下个女啊。 系咯，你都唔俾啊！ 你系维修然后死，你唔系话我听 维用都唔俾你知嘛？唔好意思， 你唔系 话 我听日头 都唔俾你 cap 啊吹咩？ 头都唔沟咗俾人 cap 啊！咁啊，即系呢个 idol 事变，终于变咗事，终于变咗 idol 事故啦！而家就。 系 咪成个 project 点样入咗历史噶？咁个发票啊？ 好似想继续喎。 咩啊？拍朋友咁样又继续拍动画，跟住 其实边有咁 Q 多？仲有一套都关 idol 事嘅，但唔系好关我事嘅，就系秋元康个 pat 嘢。 我新一四， 出公布日期，出 PV， 跟住我睇完套片， 理啲 CG， 可唔可以揾个第二个人写？ 埋身花之类嘅， 好乱，好乱唔掂。 不过算够数啦， 呢个企划我本来都唔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净系揾到啲好劲嘅插画，跟住我就由个插画变成动画，再变晒你 CG， 喺度一落一层一层喺度劣化中。 劣化都合 理啊！我唔讲你条女如何啦，我唔识评，我唔识评女，即系我即系你都喺度不断咁劣化中，虽然我都唔睇好呢套嘢噶啦，吓咁啊。 由佢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因为三礼拜一大堆料凑埋一齐就加长咗版，下个礼拜变翻正常时间嘅，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